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胡列娜被比比东突然的举动吓了一跳，赶忙跟上来扶着他。比比东整个人都像是脱力了一般，软倒在胡列娜怀中，口中只是重复着那句“这不可能”。同时出现感应的还有另一个人。用了3天的时间，在急速飞行之中，唐三已经来到了星斗大森林。就在他一脚刚刚踏入星斗大森林的时候，突然间额头上传来了一阵炽热的感觉，牵引着他的目光朝一个方向看去。隐约中，唐三仿佛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天使虚像浮现在天际，那巨大的天使虚像仿佛将整个天空都覆盖了。庞大的压迫力令他额头上的海神三叉戟烙印变得越来越热，整个人体内的血液似乎都沸腾了。唐三停下脚步，脸色凝重地朝着气息传来的方向看去。 这是按照方位判断，这正是武魂城的方向。难道说武魂城内出现了什么变动？这股能量似乎与当初我和千仞雪交手时他的六翼天使武魂十分相当，但又要强大太多太多。难道说是千道流？可是这真的是人类能够释放出的力量吗？ 唐三修炼毕竟日短，对于六翼天使武魂的研究也远不如比比东那么深刻，因此他的感觉反而不像比比东那么深，但也同样感觉到自己胸前仿佛压着一块大石，说不出的难过。这种感觉直到远方那天使虚像渐渐消失才没有，眼中闪烁着惊疑不定的光芒，唐三半晌才平静下来。 不管了，不论发生什么，目前的第一要务就是完成海神的传承，只有成为了海神，才能真正拥有扭转局面的能力。 想到这里，唐三手持海神三叉戟，大踏步地走入了星斗大森林。唐三的昊天锤武魂已经有了3个魂环，他的海神第八考要求武魂要拿满魂环，再加上魂骨齐备斩杀深海魔鲸王，因此他这次前来星斗大森林就是要再拿下5个魂环，将昊天锤的魂环总数提升到8个，最后一个魂环和魂骨就要等到猎杀深海魔鲸王之后再获得了。星斗大森林中魂兽众多，虽然10万年修为的魂兽有限，但超过50000年修为的却相当不少。凭借着蓝银领域在森林中的优势，唐三这次前来就是准备以最快的速度拿到5个魂环，然后就与伙伴们会合，前去猎杀深海魔鲸王，再回到海神岛完成最后的传承。上次唐三遇到唐晨，唐晨也说要去海神岛，唐三也打算这次到海神岛将曾祖请回来。 曾祖现在至少也是半神境界，如果我能够继承海神神位，那么彻底消灭武魂殿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有曾祖在，或是自己完成了海神传承，难道还怕那千道流不成？ 一脚踏入星斗大森林，扑面而来的清新空气混合着植物的清香沁人心脾，唐三不禁心生感触。他还深深记得第一次来到星斗大森林时内心的忐忑和激动，那次经历可以说对他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这片森林，他心中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他就得到了千年人面魔蛛武魂，也正是那次让他深刻地体会到了实力不足的痛苦。当然，那也是他第一次见到泰坦巨猿二明的时候。 大明，二明，如果你们在天有灵，看到小五复活也一定会很高兴吧。小五，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一定不会让你再受到任何伤害。等到武魂帝国毁灭了，我定要给你一个最最盛大的婚礼，让你成为我的妻子。 一想到小五，唐三心中不禁一片柔情。虽然刚分开几天的时间，但他心中却已经充满了小五的影子。正所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经过了这么多事才能和小五在一起，唐三分外珍惜。要不是这次的时间确实紧张，他是绝对不会与小五暂时分开的。嗖的一声，一只魂兽从唐三身前不远处窜过，他这才从小五的思念中清醒过来， 唐三不禁哑然失笑。 现在我的心态果然和以前区别太大了，要是换了以前，说不定已经十分紧张的防御了，可现在哪怕是我放任这里的魂兽攻击，他们也不可能给我带来任何伤害。就算我此行的目标50000年魂兽出现在这森林外围，也不足以构成什么威胁了。 淡淡的蓝色弥漫于唐三眼眸之上，为了节省时间，他直接用出了自己的蓝银领域。柔和的蓝色光芒如同水波般荡漾开来，地面上的蓝银草一接触到这层蓝光，顿时像是活了一般，轻轻波动起来。草叶全部指向唐三的身体，欢快而愉悦地飘荡着。唐三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他们的喜悦之情，精神力中释放着温和抚慰的情绪，感受着越来越多蓝银草加入到自己的领域之中，唐三的精神力也随之延展开来。蓝银草就是他的眼睛。到了他现在的境界，释放这蓝银领域根本产生不了什么消耗，自身魂力恢复的速度要比蓝银领域消耗的速度快得多。双生武魂以及海神之光带给他巨大的好处，哪怕现在他一直施展着武魂真身前进，消耗也只是微乎其微的。或许是因为感受到了蓝银领域中的能量波动，星斗大森林中顿时安静了许多。在唐三那浩瀚的精神力之中，大量低等级魂兽都安静下来，他们甚至连逃走的心思都无法产生，只是静静地匍匐在原地，动也不敢动。而更高等级的魂兽，唐三根本不会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蓝银领域令他与整个星斗大森林融为一体，他已经成为了森林的一部分。腾身而起，在蓝银领域的指引下，唐三再次飞行。有蓝银领域的帮助，他根本不需要用眼睛去看，就能轻松地规避前方所有障碍物，如同一道蓝色的烟雾一般飞速前进，朝着星斗大森林深处而去。高等级的魂兽只有在森林深处才有。很快，唐三就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目标，在蓝银领域的探查下锁定了一只魂兽。运气不错，还没有接近星斗大森林深处，唐三就感受到了这只魂兽的存在。蓝银领域再次进化之后，探查能力进一步加强，通过领域的探测，唐三甚至可以对魂兽修为估算精确到千年。这只被他找到的魂兽大约在65000年到68000年之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而且也正是他所需要的属性。唐三飞速接近，他的速度加上蓝银领域的探测，在这大森林之中，就算是敏攻系的封号斗罗都未必追得上。只是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找到了自己锁定的目标。刚刚接近到距离目标上百米的时候，突然唐三感觉到周围的光线都暗了下来。天空中分明万里无云，阳光普照，可在森林之中却是一片昏暗。 嗯，这是怎么回事？ 按照唐三蓝银领域的探查，他发现的这只魂兽应该是以力量为主的虎类。由于要修炼大须弥锤的原因，他所需要的就是力量性。至于是什么魂兽，那都无所谓。可眼前光线突然暗淡，就只能证明一个问题：这只虎类魂兽并非是普通魂兽，而是一只拥有领域的魂兽。要知道，在魂兽的世界中，只有100000年魂兽才是肯定会拥有领域的。也就是说，当魂兽修炼到100000年之后，会自动进化出属于自己的领域。在这一点上，顶级魂兽甚至比封号斗罗修为的魂师还要有优势。而眼前这只魂兽的修为才60000多年就已经拥有了领域，那就证明它自身的素质是相当惊人的，很可能是不亚于泰坦巨猿和天青牛蟒的存在，相差的只是修为而已。这一发现令唐三大为惊喜，魂兽越强，带给他的魂环以及自身的各种属性魂力增幅都会更强。以他的实力，灭杀普通的100000年魂兽都不算太难，自然是不需要担心这只60000年的魂兽能够带给自己太大的麻烦。当下，唐三毫不犹豫地根据蓝银领域的指引，朝着目标飞了过去。同时，他也举起了自己手中的海神三叉戟。他没有时间浪费在这里，必须要速战速决，才能早日前往海神殿。 光线暗淡以及周围气息的变化，令经验丰富的唐三立刻就判断出眼前这只魂兽的领域应该是黑暗属性的。而海神三叉戟乃是水光双属性，附带的神圣气息对于这种黑暗领域有着极强的克制作用。当然，黑暗也是可以反克光明的，不过想要克制海神三叉戟，就算是十万年级别的黑暗属性魂兽也做不到，那可是真正的神器，属性上唐三已经足以完全压制。一道海神之光骤然从唐三额头电射而出，注入到海神三叉戟之中，顿时刺目的金光从海神三叉戟的海神之心处爆发，海神三叉戟也瞬间恢复到了原本的金光大放的面貌，将周围的黑暗驱散，照亮前路。一声低沉的咆哮声伴随着海神之光的出现同时响起，唐三立刻就看到不远处的树林之中，一只巨大的魂兽猛地从匍匐中站了起来，恶狠狠地盯视向自己的方向。那是一只黑色的巨虎，通体纯黑，没有一丝杂色，红色的双眼充满了阴森的气息，身长足足超过了8米，全身肌肉隆起，恐怕体重要在3000斤之上，额头上的王字也是黑色的，但与皮毛的黑色不同，是一种阴沉如同雾气一般的黑。最奇特的是它的尾巴，和普通虎类魂兽相比，它的尾巴要长得多，而且是向上竖起的，由无数骨头组成，最顶端是一个巨大的倒钩，闪耀着森然幽光。看到它，唐三立刻就想到大师曾经给自己讲过的一种特殊魂兽，它的数量甚至比人面魔蛛还要少，而且几乎绝迹。大师也是在一本古籍中查阅到的，因为这种魂兽很是奇特，数量又极其稀少，大师在讲述的时候并不算太详尽，但是却肯定地告诉唐三，这是一种顶级魂兽，也正是因为它太顶级，在魂兽世界中是很难生存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